共伤悲。 良缘是注定， 良缘是注定， 明月为君证， 明月早证， 愿你今生 永爱娇轻。 郎你莫忘情， 情深天也造证， 我似鲜花织女，君是偶郎， 合欢家三生正。 注定， 良缘是注定， 明月为君证， 明月早证， 愿你今生 永爱娇轻。 郎你莫忘情， 情深天也造证， 我似鲜花织女， 三生正。